酷炫 Be Your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 美好的星期五，赶快去约对象约会了。如果没有对象的话，也可以看看这对 CP 来宠一宠，磕一磕呀。就是需要酷炫的 IG 来看看 Kristen 魏阳主持的酷炫对你有感觉第四集。这一次呢，他就去到了我的大学 Taylor's University， 找到了一位可爱甜美的小女生。但同时呢，他也要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E人还是I人，和他想要怎样的男生啊？我们听听片段呗。 一个怎样的人？你是E人I人？ E人 啊，你是E人哦。 但是有时候还挺I 的。OK， 所以你就是不完全E的一个人，有一点点I的。OK， 所以你本身在朋友圈里面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搞笑吗？搞笑女。 我们好像很多搞笑女哦。很多戏都是搞笑你 OK 不要紧。所以你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啦，扮演两个角色，你觉得你是主导的吗？在感情里面？ 没有，我觉得应该很被动。 被动了啦、哦、上一段感情是什么时候？ 牡丹。 哦，牡丹啊。好多牡丹啊，我的天啊。 OK， 其实我蛮好奇、如果今天你在约会嘛、嗯、那对方他是牡丹花的话，你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这样我其实会考虑， 你会送他一朵牡丹花？ 送他拉布丹吧， 拉布丹吗？拉布丹花吗？ 不是，我会考虑一下嘞，因为他就是没有经验啊，他就是零基础的，我什么都要教会他嘞，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辛苦。但是如果你在中学的时候叫我遇到这种母胎单身十多年的话，我还 OK， 还可以教教你、啊、但是我现在年龄已经来到了这个不可以教人的年龄了，所以我就会考虑很多啦。 以前我听过一个很可怕的一句话，我觉得对于牡丹的人很不公平。 怎样？ 就是我的朋友他喜欢上一个女生、嗯、那个女生是牡丹嘛、 okay. 可是因为他真的也是第一次谈恋爱、uh-huh. 结果我的其他有恋爱经验的朋友就跟我讲说、uh-huh. 跟那个朋友讲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啦，你干嘛要帮别的男生帮他训练女朋友？ 是啊、 就是懂吗？他在训练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女朋友给另外一个男生、 啊、 因为他讲迟早都会分的。 是因为有一点真的是会被他给气哎哎掉的， 可是我哥哥， 所以迟早会分的呀。 我哥哥的现任哦也是未婚妻哦，从大学第一年在一起到现在，两位都是牡丹。 OK 啊，因为刚好两个都是一样牡丹 啊，所以想法都是一样啊。如果吵架的话就互补这样的感觉、所以才能长长久久 啊。如果一个有经验一个牡丹的话，肯定最后的结果的有应该68先这样子啦，会分手啦。 真的是这样吗？大家赶快来到酷炫的 IG 看看这一则 Reels， 看看这位牡丹的女生跟这位可能有过恋爱经历的男生会不会产生一个很不错的姻缘关系，去磕一磕呗。 大家赶快去看吧，守着酷炫 Beyond Trend。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哦。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哦，来自 Glen Young 荣启航的《没有你的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来呀，先让你脑洞大开一下。今天这个呢，是跟我们男性、女性的身体有关的。 OK， 男性荷尔蒙，你应该听过这个词汇吧？ 肯定有啊。 它会抑制我们身上的什么东西的生长呢？抑制啊， okay. 就是它不利于这个东西的生长。 嗯哼。 A 指甲 ，B 头发 ，C 骨骼 ，D 皮肤。 应该我觉得是 B 头发吧，会影响到它的生长。当这个荷尔蒙在的时候，因为就是有听说过，如果你的荷尔蒙越来越少的话，这样子会控制到你的就是里面的身体里面的营养的不够，所以导致你的头发呢可能长得比较少啊。你看男生啊、嗯、每次到一个中年的年龄的时候呢、嗯、他的头发就开始越来越少，然后有地中海的感觉，就是因为他荷尔蒙变少了，所以才会就变成了有这个地中海啦。 你这样子讲好像 make sense 哦，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如果以中年这个阶段来说、嗯、男性有地中海的状况比女性来的 多 很多、欸、 是、啊、 反正好像很少会听到女生在中年的时候有出现地中海啊、嗯、或者是 M 字型的那个头的那个状态， 因为他们差别是在有女生的话就比较容易生长很多白头发、嗯、那男生的话 是吗？女生比较容易长白头发吗、 啊、女生比较容易长很多的白头发的，因为可能就是有漂头发啊、嗯、然后又染头发、嗯、然后可能又是又剪头发还是怎样的、嗯、就损坏了你的头发，还有 有你的头发那个囊那个、啊、所以导致 皮囊 皮囊，所以导致你一直会有生白头发咯、uh-huh. 因为你不健康了你的头发。 嗨、 啊、他们差别在这边呢、啊。 OK， 感觉你今天真的不是瞎掰，是有一点依据的， 有一点逻辑的好吗？ OK， very good。 我们来听听刚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支持你的理论，或者是有没有别的答案吧。 OK， 手就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苏荷的 Let's Love。 苏荷的演唱会 Meet Your Superstar 会在5月30号傍晚5点在 Megastar Arena 开唱，赶快去到 ticket2u.com.my 来买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跟荷尔蒙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身上都有荷尔蒙嘛、嗯、对不对？那男性荷尔蒙呢，它到底会抑制我们身上的什么东西的生长呢？四个选项给你哈。 A 的话呢，是我们人都会长的指甲、 嗯、 B 呢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定期剪的头发。 C 呢、有钙质的骨骼。 D 皮肤啊。听听我们的朋友2542最厉害最聪明的指甲，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猜是 B 头发吧，因为男生好像比较容易有地中海，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男性荷尔蒙导致他们头发会脱落就停止生长了。 嘿，也跟你一样都是因为地中海的关系耶、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男生会有地中海呢？其实是因为戴太多的帽子了。 有吗？ 有，因为我的表哥时常戴帽子的、uh-huh. 他戴了应该有10多年吧，就是遮着那个头发、uh-huh. 然后让那个头发没有可以呼吸的空间， 对，然后他皮囊好像就是比较一直被压抑着。 对，然后呢又没有阳光照射在他的头发上面， 所以他没有长草那样 他没有那个可能绿叶素的感觉 耶绿素 耶绿素， 然后阳光给我们是维他命 D， 是，所以导致它没有营养，所以呢这个头发就比较容易脱落。 所以它现在地中海吗？ 就形成了地中海，是、啊、非常严重的地中海。 OK， 请问你表哥的家族有这样的状况吗？ 哇，他的家族没有耶，其实有、啊、但是没有那么的严重。我的表哥是严重到很可怕，可以变成一个博大的人了，所以我们就怀疑可能真的是戴帽子戴太多了。而且我也听很多老人家说、嗯嗯、真的是戴帽子才会形成这样的地中海的。 真的是这样呢、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帽子，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荷尔蒙。 今天你很聪明哦，会不会真的是头发呢？回来我们听听看男听众朋友你们认不认同好不好。 OK， 设置个选比较圈。 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1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Rise 的药。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 Shine 猜猜猜， Go Shine 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啊，跟男性荷尔蒙有关的冷知识啊。男性荷尔蒙大家、男生很普遍是有的嘛，对不对、都有。那到底呢它的存在会抑制哪些东西的生长呢？有四个选项， A 指甲， B 头发， C骨骼， D 皮肤。今天我们都听到了像莹莹的说法啦，还有包括指甲都是女生觉得可能是地中海嘛、那还好呢，有不少的男听众朋友也有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他的想法。听听看男生的听众嘎用，你认不认同是 B 头发呢？ 我觉得是指甲吧、指甲没剪了，没剪了，剪短了之后了，没讲讲 每一个月都会生长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 指甲呢。 女生也是会啊，也是会生长啊，就是剪了它就长了，剪了它就长了呀。 那你觉得男生跟女生长指甲的速度是一致的吗？还是说会不会男生比较快？ 好像是男生比较快耶，因为我经常就是跟我另一半剪指甲的嘛，好像隔几天罢了、他就说哎，帮我剪指甲一下，哎，帮我剪指甲一下。 你们这样睡的互相帮对方剪指甲的、 他没有跟我剪，只有我跟他剪罢了，他是不会帮我做任何事情啊。都是会这样的吗？ 上一次帮我剪指甲的是我爸爸 大概我六岁的时候。 因为你都没有另一半嘛， 啊、 肯定啊。 不会剪到他的肉吗？ 其实我很喜欢剪指甲。 我跟你要讲，其实你很想剪他的肉。趁机报复。 没有，就是我如果我剪指甲的话，我也是会剪到真的是看不到那个指甲的，差不多要剪到肉的感觉的。我就是完全不要看到那个指甲，才叫剪指甲。 就是、不可能有白白白白色的东西 啊，不可以有白白色。我喜欢剪到这样子 的。是因为剪的时候有一种快感吗？让你觉得好像很疗愈， 很疗愈的感觉。很疗愈的感觉。但是我的另一半每次在无名指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不要剪的、啊，这个再留一点点。 你另一半有留无名指的指甲？你要不要考虑分手？没有啦，我开玩笑， 我不知道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工作凭什么要用尾指的指甲？ 因为他是做钉的嘛，有时候就是、弄镜子的时候需要用到尾指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工作的关系还是卫生的关系。I don't know， 我不想去探讨一下。 可是工作的关系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叉子、翘子是可以弄钉的啊。我也是有朋友做钉的，也是没有留尾指甲、啊。 可能有些人觉得用手比较方便吧，比较容易弄到，所以他就留了。 OK， 那个是体外。的话就是大家自己的喜好，但自己要注意卫生就好了。 对， 所以目前呢，头发依然占巨多的票，那指甲也是有不少人投票。到底症结是什么？回来直接给你分享喽。 OK， 收着 Go 炫 Be On Trend， Go 炫 Be Your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君。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Bam Bam 的 Slow Mo， Bam Bam 的演唱会还有 Idol 的演唱会啊，一起哈就在 K-pop Big Two Super Concert 6月14号晚上8点呢，在 Stadium Merdeka 正常的开唱，去个 tickettoyou.com.my 就可以买。漂亮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今天我们来猜猜跟男性荷尔蒙有关的冷知识啊，到底男性荷尔蒙会抑制什么东西的生长呢 ？A 指甲 ，B 头发 ，C 骨骼 ，D 皮肤。 今天大部分的听众呢 ，OK， 女生跟我的答案选择是 B 头发的，而男性呢，有些人选择了这个指甲，而有些人呢选择了骨骼，没有人选择皮肤嘞。 确实，皮肤感觉大好像。长得都是一样的嘛， 对 不对？ 对啊，是看你护肤品怎样用而已啊。 对，那今天到底哪一个才是正解呢？莹莹，要不要换答案？ 我觉得是背头发，不然怎么会有这个地中海出现呢？ 正确的答案就是 哪个？ 恭喜莹莹答对了 ，B 头发。 真的是地中海吗 ？OK， 你能不能解释？因为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有逻辑，你解释看看为什么男性荷尔蒙会影响到头发的生长？ 头发的生长啊， 你试试解释一下。 啊，为什么啊？男性啊，可能就是作息吧，或者是吃的习惯不一样。 可是作息跟吃男女都可能有偏差。 可是男的会吃比较多啊，因为他们需要吸收很多的卡路里啊，所以吃方面他们的食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荷尔蒙的生长，比如说像是蛋白质。蛋白质就会影响一个人的那个肌肉发展呐、啊，就是长得比较大一点的。 Okay， 今天给你70分， 真的、欸、 没有？我想今天你难得讲出有营养的东西了，不是在讲废话了。 平时没有营养， 我觉得有进步要鼓励一下。OK， 但还是没有解释对。OK， 其实男性荷尔蒙呢，它与头发生长的关系跟一个元素有关，叫做睾酮。 OK， 啊，应该听过吧？ Uh-huh. 这个睾酮呢，它不会直接影响到脱发， uh-huh. 但它衍生出来的这个叫做双氢睾酮的 DHT，、 okay. 它会对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头皮的那个毛囊啊， uh-huh. 产生抑制作用。 OK， 所以当你今天的睾酮的这个元素呢，它会决定。今天会不会脱发？因为还会影响到毛囊。 对， 所以呢，像你讲的，很多男性呢，到了中年过后呢，会出现 M 型的那个头， 嗯、 或者是地中海，都是因为跟他睾酮男性荷尔蒙是有关系的、 嗯。 那除了是睾酮之外呢，刚刚我也问到你表哥的家人嘛， 啊、 因为男性秃头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大部分跟他们的基因遗传是有关系的。 哦， 是，像我有几个朋友，他的爸爸，他的上一代都是有秃头的这个基因、 okay ， 所以他们真的到了那个年纪就会有秃头的现象了、 哦、 但我很开心李伟俊我家是没有这个这样状况因为我还蛮害怕我秃头的 现在科技蛮发达的你看阿啾他已经去种发 了你干嘛 他去种植那个头发了呀 阿啾应该没有想要让人家知道他秃头的事情耶你这样讲有经过他同意吗 没有啊他抛出来他去种发就应该知道大家都懂他头发比较少了一点嘛 对你说的 对因为至少现在科技的发达大家还有很多种方法让自己变得自己喜欢的样子 是 所以只要在安全健康的情况下让自己变漂亮变帅吧 是我学会了老师、守着过去不要转